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穿着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王凤晨。今天呢，给大家说一说元宵节。元宵节最重要的习俗之一呀，就是要吃元宵。元宵和我国的饺子一样，历史悠久，那是中国独有的美食。元宵又叫汤圆，历史上还有很多别称，如叫面碱，就说这个元宵好像是用面做的蚕茧似的，还有叫做粉果的，还有叫元宝的、汤饼的、圆不落脚的等等。在唐代元宵叫做劳丸，宋代元宵叫做圆子。当时啊，就有一个诗人叫朱树珍，他写过一首诗就叫做圆子，介绍了当时元宵那个味道，那个口感。诗曰：清圆绝胜鸡头肉，滑腻偏宜蟹眼汤，纵和风流无处说，已输汤饼是何郎。一直到了明朝永乐年间，这种美食才被正式定名为元宵。元宵分两种，一种是有馅的元宵，一种是无馅的元宵。无馅的元宵个子小，味甜，以白糖、桂圆、桂花、藕丁、蜜饯为佐料，又称作珍珠汤圆，比如今天的什么酒酿圆子、醪糟圆子、醪糟汤圆，那就是无馅的元宵。更常见的是有馅元宵，有馅元宵个大，状如核桃。北方元宵多为甜馅，有白糖的、豆沙的、芝麻的、山楂的等等。南方的呢，则甜咸荤素都有，也有白糖豆沙的，也有火腿鲜肉的。发展到今天，那里面的馅儿就更多了，还有用巧克力呀、可可、果酱做馅儿的呢。那在过去呀，吃元宵的时间南北不通，北方是正月15，而南方则在年初1吃，相当于北方的饺子。那如今呢，你愿意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元宵已经是一种四季皆有的美味小吃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 想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11:05，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大家好，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哈。那么呢，在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的火，叫做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那么说的就是啊，年轻人不喜欢或者说是听不懂李宗盛的歌，但是呢，当能够听懂的时候呢，发现已经是历经沧桑哈。所以说呢，有很多铁粉呢，在见到李宗盛的时候，总是跟他说，哇，李宗盛，你的那个歌，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歌写得很不错。那每当这个时候呢，李宗盛都会说，啊，那个写歌的李宗盛，其实你们并不是真的认识。那么，真实的李宗盛究竟又是什么样的呢？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幸运录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几个关键词带大家来认识一下真实的李宗盛。那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就可以了。在这儿呢，再次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那么关于李宗盛的第一个关键词呢，我们要说的是最差学生。在1958年，李宗盛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当中，他的父亲呢是卖煤气罐的，妈妈呢是中学老师，但是呢李宗盛并没有遗传母亲的天分，根本就不是一个读书的料。他呢从小学开始成绩呢就一直垫底儿，中考成绩更是一塌糊涂，那么离重点高中的录取线呢差了是108000里。当时呢别人看见李宗盛的母亲都是惊叹说，哎呀，潘老师，你儿子又落榜了呀。这样的话呢让这个李宗盛的妈妈感到非常的没面子哈。那为了能够让他的成绩提起来，就给他报了一个补习班。那么当时呢补习班的老师信心满满说，只要你把孩子送过来，我们就能让他考试考到好的中学啊。这个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哈，这个 flag 不能随便立哈，因为结果呢往往都会打脸。果不其然，当年的整个补习班就有两个人没有考到重点高中，其中一个就是李宗盛。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分享他的经典歌曲吧，《凡人歌》，你我皆凡人。 凡人歌来自李宗盛。印花给我们留言说了哈，有一个爱听老歌的爸爸，后来还有一个爱听李宗盛的我。崽儿说了哈，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和李宗盛撸一次串儿，一定能有很大收获。好吧，你什么时候约到他撸串的，记得叫上我哈。麦田说了，20岁的时候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胡子拉碴、破锣嗓子的老头能够这么火，还被称作音乐教父。直到有一天，他的歌声击中了我内心的伤疤，发现自己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相信这是很多朋友的感悟哈。我们呢继续来说李宗盛的故事。刚才我们说到中考失利哈，整个培训班两个人没考上，其中一个就是他。那无奈之下呢，李宗盛的姐姐就带着他呢四处报考，结果呢也是四处碰壁落榜。最后呢姐姐就说，那个哎呀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哈，你要不这个喜欢音乐，你要不就考音乐专科院校吧。当时李宗盛呢就兴冲冲的去报名了，结果呢一到考场立刻抓瞎，人家都是吹拉弹唱个个都会，他呢什么乐器都不会，也不认识五线谱，老师问什么都答不上来，试唱练耳听写零分。所以说呢李宗盛后来是挂着两行泪跑出考场的。当时呢李宗盛才念完了初中，家里觉得哎呀真的是不能就这么辍学呀，最后呢就让他上了一个理工科的专科院校。没错，理工科的专科院校。那么后来故事又是怎么发展的，先来听歌吧，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 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 能原谅，就无法阻挡爱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难过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难过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给自己的歌，来自李宗盛。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呢，我们用几个关键词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李宗盛的故事。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一起来跟我们聊聊吧。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第一个关键词最差学生哈，我们也是讲到了李宗盛呢经过各种落榜各种失利哈，最后呢进了一个理工科的专科学校。虽然说是当时哈理工科特别是专科院校的要求会相对比较宽松一些，但是呢李宗盛的成绩依然是垫底的。第一年的时候呢算是侥幸混过了所有的学科，但是呢从第二年开始就开始继续挂科，成绩单不好看，长得更不好看，以至于学校里呢都没有人愿意搭理他。李宗盛就曾经说过哈，在当时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显示我是一个可以在社会上存活的人，每走一步我都会被一再告知你的一生注定是没有出息的。嗯，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跟李宗盛也是一样的。鬼迷心窍一起来分享。 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鬼迷心窍来自李宗盛。我们来说李宗盛的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救命稻草。人这辈子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要找到自己喜欢又擅长的东西。那么李宗盛呢，他就找到了。在14岁的时候呢，他结识了吉他。那么看到自己这个挂科的成绩单呢，李宗盛干脆就断了读书成才的念想，一头扎进吉他的怀抱。那么在上世纪70年代呢，民歌开始在我国的台湾开始流行了哈。后来呢还举办了关于民歌的一些校园演唱会。那么当时呢李宗盛的两个学长李炳辉和江学士参加了比赛。后来呢他们因为原创歌曲火遍校园。有一次呢两个人演出完，一个男同学呢走到后台躬身对他们说，二位学长好，我叫李宗盛，我也玩音乐。于是呢木吉他合唱团就成立了。他们发行了一张木吉他重唱专辑，在当时成为了校园民歌运动的一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不过呢随着组员成员的相继毕业，没过几年呢木吉他合唱团也就解散了。那么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李宗盛当年在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上他演唱的 live 版本的领悟。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李宗盛的故事。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喽。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啊，一段感情就此结束，啊，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

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 我在河南， 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来用几个关键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宗盛的故事。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聊天互动哈。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李宗盛呢，在这个理工科的一个大专院校呢，终于找到了两位学长，一起组建了一个木吉他乐队哈。那么呢，随着毕业呢，这个乐团呢也就解散了哈。那么解散之后呢，李宗盛呢也选择了退学。当时呢，校园民谣的这个运动哈，已经是烟消云散了哈。而5年的这个学业呢，让李宗盛也是读了7年，因为留了2次级。但是呢，尽管这样呢，还是没有修够学分，所以说呢，干脆退学。回家之后呢，跟父亲一起卖煤气罐。那么后来呢，李宗盛在《阿宗三件事》这首歌当中呢，也是写到了那段经历，唱到的是哈，在还没证实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亲要我在家里帮忙送瓦斯，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电线杆上绑上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那么这个歌里的瓦斯呢，就是我们说的煤气罐。当时呢，李宗盛一边卖煤气罐一边寻找机会。后来呢，他通过自我推荐进了一家餐厅，开始了白天卖煤气罐，晚上在餐厅唱欧美流行金曲的日子。那么那段日子呢，虽然说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有一个绝妙的好处，就是能够贴近大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阿宗三件事情》，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坎坷的经历给李宗盛带来的宝贵财富吧。 歌，有时快，有时慢，有时简单，有时难，有时心酸，有时不知怎么办，不知怎么办。钱的本事，以前我跟父亲要往在家里帮忙送瓦斯。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的电线杆上绑上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沉睡肆意的夜市。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亲要我在家里帮忙送瓦斯。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的电线杆上绑着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肆意的夜市。在我第一次上综艺班以后，一年多才点缀上综艺班以后，一年多才停止。我是一个瓦斯行老板之子，在还没证实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亲要我在家里帮忙送瓦斯。 阿宗三件事来自李宗盛哈。那么雨南军呢，在微博上也是留言了，来说，他说来听阿宗几件事哈。他说十来岁时听凡人歌给我吓到了，心说这位叔叔好直白啊。葛兰妞说了，每个人心里都有谁对都有一首李宗盛，年少不懂李宗盛，听懂已是而立年。那么达布斯的小菲菲也说，哎呀，期待的终于来了，撸串叫上超哥，呵呵，没有李宗盛我不去啊。大国力也说哈，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小谢阿金呢，可能网络不是太好，他说断断续续的网络听得我好心塞哈。可乐妞也说了哈，越来越喜欢李宗盛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百听不厌，他总是能把创作给别人的歌唱出自己那股子看透世事的味道，那种淡然处之的态度，就连歌词里透露着的人生百态，越是经历过才越能明白他的歌曲。刚才呢，我们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听到了哈，李宗盛自己的真实故事，就是帮助父亲卖瓦斯，晚上呢是在餐厅驻唱。那么正是这一段日子呢，他也是认识了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小歌手郑怡。后来呢，有一段时间李宗盛就陪他去录音，说是陪着，其实呢是去偷学经验偷师，偶尔呢还会提一些很有想法的建议。在1982年的时候，宝丽金突然发生了变故，给郑怡制作专辑的人不干了。那没过多久呢，李宗盛就接到了宝丽金的通知，要他把郑怡的专辑做完。李宗盛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不久之后呢，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横空出世，这张不被任何人看好的专辑居然火得一塌糊涂。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在音乐排行榜霸榜13周。那么李宗盛呢，也凭借这张专辑在歌坛站稳了脚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郑怡的这一首当年非常红的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悄悄地就这样走，一句话都没有说。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来自郑怡的演唱，李宗盛的制作。那么就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后的两年呢，李宗盛就被挖到了滚石。那么当时呢，流行歌曲在歌坛上是木有什么地位的。李宗盛呢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怎么看待流行音乐，就差不多决定了流行音乐的命运。那么当时的知识分子是瞧不上流行音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曲子太糙，歌词更糙。那么李宗盛做了制作人之后呢，他就经常对自己的搭档歌手就说，哈，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但是呢，知识分子都看不起我们，一说到歌手都用不堪的文字来描述我们，那么我们能够唯一做反击的就是写一首歌让你哭。当初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真的是莫名的觉得很解气哈，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小明仔说了，每一次听到李宗盛都要一副假装听懂的样子，不然呢怎么装少女呀？还跨越星空守护你说了，李宗盛的歌总能当作新歌来听，即使听了很多遍，过段时间再听又是不一样的感觉。何角角说了，有朋友问我山丘中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是个啥意思呢，我就说好比你匆匆忙忙终于给手机充上了电，开机之后就发现他并没有回复你。好吧，我们一起来分享，继续是李宗盛制作由赵传演绎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却飞也飞不高， 我是一只小小鸟，来自赵传的演绎。那么当年的赵传呢，也是在这个地下玩地下摇滚的哈，因为他长得非常丑呢，也没有人愿意跟他搭档。李宗盛呢，听到他的声音就喜欢的不得了，就为他量身谱写了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结果呢，这个丑汉子一夜火遍华语歌坛，可以说呢，李宗盛才是真正的寻找好声音哈。那么除了创作很多好听的歌曲呢，李宗盛还为乐坛扶持了很多歌手，比如说唱《领悟》的辛晓琪。当时呢，李宗盛是在电台里听到他的声音，得知呢他在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当歌手，出道好几年了就一直不红，然后立刻呢开车跑到人家公司去找人，然后呢辛晓琪在这个李宗盛的帮助下就逐渐走红了哈。那再比如呢，有一次这个李宗盛去马来西亚寻找好声音，有一个朋友就说，哇，有一个美眉唱特别火，人还漂亮，身材也好。结果呢，李宗盛装作听不懂的样子说，这个主唱我觉得一般，唱和声的那个我觉得不错，你帮我把他找来吧。把这个人挖过来，唱和声的人一问是谁呢？梁静茹。 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些歌手之外呢，还有一些更大牌更资深的歌手呢，也是被因为李宗盛而红起来的哈。那么呢，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比较容易被一些年轻人忽略的，就是张信哲了哈。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呢，李宗盛在演唱会上曾经袒露过心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写歌的时候呢，一定是在某一个阶段必然写过一些巨俗但是呢很大卖的歌。李宗盛呢也不例外，当年写了很多俗歌，而且呢这歌呢都被张信哲唱了，哈哈哈。这里面的原因呢也很有趣哈，张信哲呢很早的时候就进了滚石唱片，但当时呢歌坛上流行的都是一些这种啊阳刚的歌手哈。那么张信哲的声音呢偏阴柔，而且年轻的时候呢有点这个呆头呆脑的，不太会说话，所以说呢也没有那么多人喜欢他。后来呢唱片公司就发现他还是很有潜力的，就想给他出专。后来呢，李宗盛就写了一首叫《爱如潮水》，一首巨俗的备胎之歌，但是呢找不着人唱。李宗盛的主要工作呢当时都在周华健呢赵传身上，周华健呢是他一手打造的阳光游子，那么赵传呢是他一手捧红的实力硬汉，两个人呢跟《爱如潮水》的曲风都不搭调，所以说呢他索性把这歌就给了张信哲了哈。没想到这首李宗盛看来巨俗的歌反倒让张信哲是一曲成名。一起来分享这首非常经典的阿哲的歌曲吧。 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 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爱如潮水捧红了张信哲。那么现在的李宗盛呢，除了音乐制作人之外呢，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制琴师。那么吉他呢也是越做越好，越来越出名，但是呢他的名气确实在慢慢的下滑哈。那么据说有一次呢，他坐飞机出机场的时候要验指纹，可是因为长期做木工，他的指纹呢已经被磨掉了，结果呢因为没有这道手续，他连机场都出不去。那么恰恰是这一段经历让一向执拗要强的李宗盛开始慢慢的和自己和生活开始和解了。那么在痴迷功名的自己与那个自己告别之后呢，他也回归到了最平凡的三个角色：同行好友眼中认真的制琴师，女儿和母亲眼中的温馨的家人，还有自己眼中的主夫。确实他做饭很好吃。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李宗盛的最棒的一首歌曲吧，个人觉得哈，当然是个人觉得《山丘》。那么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延时由我为大家带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为大家带来的是《密战》这部影片，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北京文艺广播876，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明天是我们的素人翻唱第一期，欢迎大家在中午11点依然是87.6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收听吧。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唱的也很棒的话，欢迎你也把自己的作品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就可以了。再见喽。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相见恨晚。